感谢你还我青春，灭我天真，伤我好傻，怪我把真心给错了人。他而假的良人，定是不屈之恩，会有对的人为我转身。 你说最爱我单纯，会对我负责任。自从爱上这个人，却没有一天过得安稳。当我独自在凌晨，你从来不闻不问，曾给的承诺却翻脸不认。伤我最恨的是枕边人。感谢你耗我青春，灭我天真，伤我好深，怪我把真心给错了人。他而假的撩人，定是不屈之恩，会有对的人为我转身。如果你爱上的人爱着别人永远无分，你就知道当初我有多疼。某天想起我的好，请别转身，我再也不会对你心软半分。当我躲藏在凌晨，你从来不闻不问，曾给的伤我最恨的是枕边人。感谢你耗我青春，灭我天真，伤我好深，怪我把真心给错了人。他而假的撩人，定是不屈之恩，会有对的人为我转身。如果你爱上的人爱着别人永远无分，你就知道当初我有多疼。某天想起我的好，请别转身，我再也不会对你。感谢你耗我青春，灭我天真，伤我好深，怪我把真心给错了人。他而假的撩人，定是不屈之恩，会有对的人为我转身。如果你爱上的人爱着别人永远无分，你就知道当初我有多疼。某天想起我的好，请别转身，我再也不会对你心软。